我国王在山艺术团在两江岛连日举行巡回演出。王在山艺术团的艺术人员9月7号在三城渊郡举行首场演出后，在惠山市进行了演出活动。每场演出都博得了两江岛各阶层劳动群众的喝彩。